第四十四页倒数第五行，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于意云何？实业灯明，所现原影。为是灯色，为当见色。我乃实若灯色，则非生人，何不同见？而此原因为神之观，若见是色，见已成色，则彼生人见原因者，名为何等？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借着上面一段讲到爷爷望见，世尊举了一个眼睛长了病的人，见到这个灯上啊有一个眼影，那么这种情形，凡是眼睛长过病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所以这种情形的例子是很容易明了的那么佛是用这种浅显的例子，比喻一个很深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前面所讲的爷爷望见，在比例当中，我们特别要记住，佛是拿健康的眼睛，就是好眼睛，比喻如来藏性。我们一般也叫做真如本性拿来比这一个。那么好眼睛看到这个灯光，这是正常的、清净的，灯上并没有眼影。这比喻如来藏心，或者是说真如本性所见到的是一真法界诸位要记住，以真实这个就是真正的境界好眼所见的。赤损呢，就是眼睛长了病了。这是比喻真如本性，所谓一念不觉而起无明。在唯识里面讲呢，就是转本性为阿赖耶识。所以把这个赤损呢，就是定眼，比喻阿赖耶识的见分。这在上一次我们讲得很清楚这种比例首先要明了，然后才晓得他这个比喻里头指的是些什么事情。那么灯上所现的原因呢，这就是比喻十法界，说得再粗浅一点， 是六道当中虚妄的境界。经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安立的，那个灯上见到圆影就圆影了，何必还要设个五十呢？五蛇原因也确实啊，我们眼睛长过眼病的人看晚上看灯呢，确确实实是有许多不同的颜色，这个看到这个灯上有这个像啊。但是这个五色它也有意思啊，比如凡夫消沉全教外道这些人呢所见的四大五蕴，就犹如五色圆影虚妄不实的境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真心迷了以后，心境总是虚妄的。佛法这一门学问，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个虚妄的境界，把这个真相认清楚。真相认识清楚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呢，真相认清之后啊，对于这个虚妄的境界就不迷了啊，妄言不爱真呐。譬如我们这个眼睛长了病了，看到这个灯上有原因了，我们自己不迷，晓得是哎，我眼睛有病，看到灯上有原因。灯上虽有原因，并不爱清净的灯；眼虽有病，并不爱真正的净。不迷着在妄境上，真不爱妄之心起，妄不爱真实的作用，这种境界给诸位说，这是菩萨的境界。菩萨这个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觉有情。何谓有情呢？这就是有情啊，就是有病啊，眼有病啊，情就是病啊，情就是实啊，但是他是觉有情，他觉而不迷呀、换一句话说，他眼睛长病，见到外面灯上有圆影，他不迷啊，所以他没有大的妨碍。如果这个情要是完全转变为智了，那就叫成佛了。成了佛，就好比那个眼病啊好了，眼不带病了，看那个灯上也没有原因了。那么这就是华严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诸位要记住， 从学理严格的来说，什么人才能见到一真法界呢？成了佛才见。等觉菩萨还不行，等觉菩萨那个眼睛病快好了，还没有完全好。那么睁开眼睛看的那个灯上啊，还有淡淡的一个圆圈，还是不能说完全正常，一定要到如来位呀才正常。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时候能称之为觉有情呢？我们拿华严经来讲，说在这个楞严般若大法华严是同样的境界，都是语言教的经典。语言教初注这一个地位呀，就叫做觉有情了，就不迷了，知道自己眼睛有病，也知道自己见的是这个定向的境界，他不迷惑，他不颠倒，那么这个呢，也就是经典里面常说见到了诸法实相啊。实相是什么？诸位要记住，实相是五相。我们眼睛病了，看到灯上原因，灯上原因的真实相是什么？是五相，根本就没有。病眼所见的变成这个幻象，虽然病眼所见的它还是虚妄不实在的，这个例子容易懂啊。可是佛所比的呢，就是我们眼前的四大五蕴一真庄严，这个相就是真如本心。所带的见定之见，绝不是正常之见呢，见到的真相。那么上一次也给诸位说过，如来藏心就是清净心，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啊，本无一物的心是真心，心里面有一物就错了。楞严里头说得好啊，是绝了，所谓知见立知是无明本。我们有知有见，那是决定虚妄的之见，不是正知正见。知真经像大经里面所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 无所不见。这些真实之事就摆在我们眼前，所以佛法不是给我们谈玄说妙，句句话都是说的真实，我们眼张开眼睛这就能见，我们就以这一个浅显例子来说，能见的心，这个能见心真见呐、啊。什么叫真见？无见呢？无差别见，无分别见，无执着见，无贪见，无嗔见，无痴见，无有这些见解啊，真见呐、啊。那一些见解通通是虚妄的妄见，真见是平等的，真见是清净的，真见里面决定不掺杂妄想，决定不带一丝毫的无明烦恼。佛讲的真见就在我们六根门头啊，禅家所谓放光动地啊，可惜这些凡小圈外由于迷执而不能够证得，就在眼前都不能证得，你看这个冤枉不冤枉呢？那么这个意思明白了，佛这一段比喻就容易懂了。今天这个文呢，这佛是问着阿难啊，如意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于当都再讲啊，就在你的意思，你以为如何？十业灯明，所现原影。这个眼睛长病的人，看到这个灯上啊，带着这个无色眼影。为是灯色，为当见色呢？这个无色眼影从哪来的呢？是灯上有的，还是剑上有的？那么如果佛要这样问我，我们怎么答复呢？啊，是灯上有还是剑上有呢？佛也不等待我们答复，你看要没等待阿难答复，底下佛就直接指出来了，说此若灯色，他假如这个色真的是灯上显的色，这个色的因缘水灯，灯上有这个五色眼影，那好，那眼睛没长病的人好眼睛也应该看到啊，是这非僧人何不同见呢？非僧人就是眼睛好的人啊，没有这个害眼睛的这个人，他为什么不同见呢？啊，说而此眼影为神之观呢？啊， 只有害眼睛的人他才能看到，不是害眼睛的人见不到的。那么这就是说明了这个五色银银不是灯上有的啊，不是灯上有的啊，那不是灯上有就是剑上有的了。说若是剑时是剑以成时，这比僧人见云云者因为何等？那么这个五句佛就说了，如果说你的剑已经变成云影了，诸位要晓得眼不能见眼，这个在前面切除真心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自己的眼睛不会看到自己眼睛，你的这个眼呢已经变成眼影了，哎，你自己的眼睛怎么看到你的自己的这个眼影？眼影是你的眼睛，你怎么会自己看到自己呢？啊，那么见既然是你的眼，能够见到你眼的，那又算个什么呢？因为何等，那叫什么？这是从见不能见见来说的，啊，就是自己眼见不到自己的眼。前面切出真心的时候，佛举比喻与琉璃龙眼啊，这个说得很详细啊。那么由此可知，妄不是真，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实，一个妄实，一个五阴四大五阴的境界。他既不观一真法界，又不观真如本性。那么由此可知，他是全体虚妄啊！正是《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说的笼统啊。八个字就说清楚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可以就可以说就是《金刚经》这八个字的注解啊，他为什么虚妄，这说出这个道理出来。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这个文是一层比一层要深入啊，深入的去探讨。说佛此我呢，若此眼影是立灯别有啊，可见他这个虚妄只是在灯上现的啊。要这个眼影说立灯别有，这和旁观屏障极印有原因出这也是叫莫难呢细细的去看验啊，验验这个原因呢它的真实性。如果这个眼睛离开灯也有的话，那么这个眼睛长病的人，他见到屏是说屏风，障是幔障，极是排挤啊，眼呢是指这一些桌子讲，就是注意来说啊，就是说他看任何一个物体应该都有一个原因啊，为什么都单独只看到灯上有原因， 看桌子，桌子上没有人，看椅子，椅子上也没有原因，单单只看到灯上有原因。历经别有啊，是应非眼烛啊，云何生人，是目见原因呢、啊？这几句话说，假如这个原因离开见而别有的话，既离开见，当然就不应当啊被眼所见的对象啊，就是被眼所见的。幕后这两句，我来一个反问：为什么这个长眼长病的，长病的这个眼睛，那么又能够见到这个原因呢？这一句话我们要晓得佛的用意何在。佛是比喻，我们根深气界，根深是指我们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知，这是身心，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小而贴身的衣服，大而虚空宇宙，都是我们的衣包环境。那么我们的身心环境，这个环境非常广大啊，包括了太虚空。如果是利见而有，那么就应该有望见的。从理上讲呢，不应该见到我们这个身体，不应该觉察到我们心里面这些念头啊，就是心理现象，我们不应该觉察到，也不应该见到山河大地。那么这是从理上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有望见者必定又会见到根深气界呢？所以佛在此地说，云何损人呢？目见原因呢？这个比喻确实是很相似。那么说到真奇，当然是各一层啊，可是这个比喻是很接近啊。佛是以义之列难之，以浅显列深广。我们要很细心的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啊。实在讲，这上一次这一个半钟点都给诸位说这个道理， 就是一个真一个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啊，在佛法里面，无论你学哪一宗，无论学哪一派，首先要把真妄辨别清楚。经文一开端就说得很清楚。我南尊者提出来的修行目的是要取无上菩提。佛就告诉他，如果要想证得无上菩提，一定要以不生灭的真心为修行的基础，这才能够办得到。假如要是错用了心，那错用了心就是用生灭心。要想用生灭心去证不生不灭的无上菩提，是无有是处，这是办不到的事情，理论上也讲不通。那么由此可知啊，说来说去啊，都是叫我们对于真妄啊，要辨别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们才晓得用什么做本修因呢，才能够达到自己修正的愿望啊，不再走冤枉路了啊。那么佛在前面又告诉我们，这是用妄心修学啊，就是用一时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就是现在我们执着的心是个妄心，用这个心来修学。佛讲了，你走的路子啊，很正确，没有走偏差啊，也很幸运啊，没迷失方向，你充其量只能成一个声闻缘觉。这就讲用妄心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啊，那这个就是很难能可贵了。